行仪式， 对， 小小演奏家就要登台了。 登台，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真实不怕里还加了一个打击乐， 对，节奏训练。 哎呀，节奏。